吃过好吃的故事，听点干本干意，如果没得听安逸，今天我们继续社会的问题，我们接到上集。现在我来诉说一下北斗的传奇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北斗背起箩筐准备六点钟出门，心头想到早餐搞碗牛肉粉，想吃点个双夹就没得中午挨一顿。北斗的生活还是可怜，每天就靠娘家劳动力来赚钱，有些背起箩筐整天游手好闲，这种人简直是给 北斗丢脸。 贵阳生活现在多元化时尚，就连北斗也有自家的偶像，最崇拜的歌手都是刀郎，当个 superstar 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。 梦想 北斗客商店打几斤包谷沙，喊了几个隔壁邻居客他家坐下，大家几兄弟八成在都讲实话，几杯下去就开始对社会做评价。这个时候北斗喝得有点醉，那时候当今社会苦力赚钱特别累，其实也想自家开个演唱会，这个不良最起码都像张惠妹，实验些也会丰富自家的生活，唯一的爱好就是赌博，集体活动喜欢上山去铺地麻雀，投十块钱这个黑脚杆脚得划不着。五块钱封顶的情话刚刚补起，谁看到心慌也想试下运气，摸出五角钱也供到里面打个底，嘿，今天没得活路，收入也还可以，瑞金北路简直就是北斗的天堂，走到那个地方只有他们最娃娃，每天出去找活路都是一群一浪，而且每个人的打扮都是闪亮登场，不管逢年过节还是天气冷热，他们清一色穿的都是皮夹克，胸口上还印了一个还珠格格，这样才显示出 他们的特色。 最恼火就是夏天的时候，最怕的是看到北斗穿坎袖，架子孔抬起就是一大股腐臭，那种味道闻到起真的难受。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快，就连北斗都走向信息时代，用的手机都是彩屏加翻盖，还晓得人不作怪就没得人爱。北斗有一天去找个乡下老婆，这个婆娘的脸嘴长得真的哦，腿娃脱下来还有香港脚，告诉你们不懂这个叫城乡结合，小两口的日子充满阳光，每天吃的都还是卤菜卤汤，虽然比不上八款 喝了吃香， 再背几年箩筐可能也要奔小康。有些北斗简直不懂法律，没得事情就和开锁王背起 背起， 我劝你们还是要学点东西，不然以后真的不能出人头地。北斗搞到钱正在潇洒陶醉，觉得自家的做法 真的无所谓， 搞不懂这是 两社会， 就连有些110都要跟到犯罪，提到110真的乱都要起落，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偶尔破点案还要靠点水球，有些狼狈为奸的 还要去发药， 脑筋一闪110是那样都不管，喊他们赶快出警比登天还难，遇到些大案就 黑得脚杆软， 真的想竖起中指拇往他们脸上铲。关于现实社会的问题，暂时我们先出道两期，如果大家还有兴趣，我们还会再继续。 犯罪。